世辯文呢就發現啊，原一切受持波耶波羅蜜經嘅人，包括比丘、比丘尼在家嘅信男信女，佢所求嘅如意啊，個心裏面凡有所求，都皆得以常行波耶波羅蜜。咁啊，如果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呢，你想得到所求如意啊？咁昨日讲过啦，想求富贵、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或者求福报，或者求了生死，又或者咧求智慧。咁啊，当然你求咧就有权，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种种嘅好处。咁啊，但系咧唔系话烧支香啊就可以成功了喎。如果燒支香啊就會所求如意啦，咁就信佛簡單啦。所以學佛嘅人呢最緊要有信心，要信得正知正知。第二就要有呢個願力啊，你要發願，你發咗願之後呢你要腳踏實地咁樣嘅行，好似乜呢？好似一個鐘。呢個鐘裏面根本就有音聲，不過你要敲啊！你唔單要敲啊，仲要好好地敲，唔能夠太大力，亦唔能夠太細力，咁就敲出嚟嗰啲音聲咧柔和美妙。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如果你想所求如意啊，就固然有信心要發願，最緊要咧就有呢個恆心去行持。如果單係有行持，一日兩日就退心啦，亦唔得啊。所以有信心、有願力、有修行啦，仲要有呢個恆常心不斷。咁啊，如果唔係咧，所求不如意啊！咁啊，我今日咧就講只古仔啦嚇，同大家咧提下精神。羅浮山花手台有個陳義祖啊，咁啊呢位老人家啊，佢出家就好苦惱噶，可能都唔識字添。咁啊，無所識啊！咁啊，除咗做呢個粗重工作之外，咁啊，所謂宏經演教啊，或者主持道場啊，可以講咧，佢都冇份啊。咁啊，自己咧就愚痴。咁啊，呢個為師傅嘅咧，想教佢咧，都亦冇辦法喎。咁佢蠢啊，愚痴啊嘛，點教咧？咁佢就同佢講啦，佢哋唯一辦法咧。你就拜觀音菩薩，但是他又沒有說教求什麼，他只是叫求拜觀音菩薩，求觀音菩薩。但是呢你有個時候，他說你每一晚呢七點以後吃完飯沖了涼了，你呢就去拜觀音菩薩。他說拜到什麼時候呢，你就要拜到呢我啊在我房間呢就找一條線，就用一個鐘，一個鐘鐘就綁住在我觀音菩薩的手那裡。那麼你就即管拜，我呢就拜到認為啊差不多了，你要休息了，我就拔下那條繩，觀音菩薩的手上這個鐘鐘響，那你就可以回療休息了。有一次呢，咁啊，呢個陳義祖啊，佢就拜，咁佢就拜咗三年啦，拜咗三年咧，咁啊有一次就觀音菩薩啦，就現身來到啊見佢，咁佢話善男子啊，你啊成日咁嚟拜我。他說你目的 系为乜呢？哈，我问呢个陈二嫂啊，都冇得开口之处啊。佢话师傅啊，只系教我拜观音菩萨，咁啊求乜嘢呢？佢话师傅冇讲啊，啊咁啊观音菩萨咧就忍咗啦，忍咗啦，咁啊再有一次，佢又拜。拜拜下咧，咁啊个师傅有一晚啊，瞌着咗，瞓咗觉啦，就忘记咗掹呢个冷钟啊，忘记咗一条线，咁啊所以咧，呢个观音菩萨嗰个手上咧，个啷啷嘅冇冇响咯，冇响啦，咁啊当时咧，观音菩萨咧又现身啦。嗰个善男子啊，你成日咁样拜我，你求乜呢？咁啊，佢又讲唔出。咁啊，结果咧，呢个陈嫂啊，佢都眼瞓啦，佢就翻去瞓觉啦。咁啊，第二朝咧，佢个师傅瞓醒啊，觉得昨晚啊，都仲好似未曾掹一条线噶噃。咁我出去外边吹下啦，啊！佢呢个徒弟就瞓得觉啦，佢就叫醒佢，佢话点解你瞓觉啊？佢话昨晚啊，我未曾掹嗰条线，就未曾掹嗰个啷啷嘅喎。咁啊，当时咧陈二祖讲啦，佢话师傅啊，佢话在我呢个记忆里边啊，佢话昨晚师傅啊。掹咗线噶啦，啷啷响咗啊！我话系，我系啊。咁个师傅就觉得奇怪啦。咁我明明昨晚就瞓着咗，就忘记掹嗰条线啊，点会个啷啷会响嘅咧？你就梗系讲大话。咁如果唔系咧，就一定咧菩萨现身有所感应。咁佢就问佢，佢话你昨晚真系？听见啷啷响，佢已经话眼瞓啦，翻去瞓啦。佢话师傅啊，我真系听见啷啷响啊。咁佢话你啷啷响咗之后，你仲见到乜嘢啊？啊，佢话咁就奇怪啦。佢话有一个白衣嘅女子，佢就现在我眼前。佢话你日日拜我啊，你目的系为乜事啊？咁佢个师傅就好高兴啦，知道观音菩萨现身啦，咁佢就好急咁问佢：，咁你点讲？点讲？你点答复？呢个陈二祖话：师傅啊，佢话弟子愚蠢啊，你只系叫我拜观音菩萨，佢话你从来未曾解释啊。如果观音菩萨现身问我求乜嘢嘅净旨呢？我应该点样讲？唉，佢个师傅话抌地啊，佢哋真系蠢啊！你蠢得咁加关，你因为蠢啊冇智慧，我就教你拜观音菩萨求智慧啊嘛。咁啊，既然观音菩萨现身，问你求乜嘢啦？你咪好简单啦，你话弟子愚蠢啊，求智慧啦，咁你咪开智慧咯。啊，佢话师傅话你冇教喎，我都唔识讲啊。啊，佢师傅话好啦好啦，你再拜，如果你再肯接拜咧。咁啊，观音菩萨一定咧现身。咁啊，如果再现身之时问你求乜嘢啊，你就好好地自肯自合掌跪喺度。你话菩萨慈悲啊，弟子愚蠢，求观音菩萨开弟子嘅智慧。佢话得啦，啊，咁啊，佢呢个徒弟又照咗拜啦，又拜三年。咁啊，有一晚咧，观音菩萨又现身啦。佢话：善男子啊，你不停咁样拜跪于我啊，你有何所求呢？咁咪叫佢叻啦。咁话观音菩萨慈悲啊，弟子某某因为愚痴无智慧，咁啊求菩萨啦开弟子智慧。咁啊，观音菩萨即时啊以呢个羊脂金露水同佢灌顶。咁个从今以后咧，真系咧智慧得开啦，真系茅塞顿开啦。佢以后睇经咧唔使教啊， 一睇咧，就明白以后读经啊，越唔使人教啊，自己一睇就会读。咁啊，呢种咧就系叫做所求而业。咁啊，亦都有咧常行波野波罗蜜嘅道理喎。因为波野就观空啊，虽是拜佛呢，都系一件辛苦嘅事噶噃。好似我哋嘅老师海人老法师啊，咁啊呢样真系我哋啲学生咧，咁啊死咗噶唔使计啦，即使未曾死嘅仲响住嘅咧，大家同学之间啊，都冇一个人再学嗰个老人家噶。每日啊，佢后生嘅阵子咧，拜佛咧拜过千拜啊，到最后九十几岁啦，佢都每日仲要拜400拜，拜到嗰个地方咧。咁啊跪落去个手咁啊扑落去啊，拜到嗰个地方咧都特别咧系光滑嘅。咁啊，既然啊拜佛都系一件辛苦事，点解会辛苦啊？因为有呢个肉体啊嘛，有呢个我啊嘛。咁啊，如果呢个人都拜佛、拜观音菩萨、拜到啊，每日都过千拜啦。就当然他有这个波野的智慧啊，观这个身都是空的，所以忘了我了，没了我了，那他才知一日一个千拜佛呢都不觉得辛苦啊。那么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业障啊，心重的人，包括我在内。那么如果你说叫我一日千拜佛呢，我相信顶不住啊，这都是自己的业障，亦是自己呢没有这个波野的法水来到支持我。那么好像这个罗浮山的陈义道，如果我自己这个老师海人老法师啊，他们日日呢拜观音菩萨拜佛，怎样的天气热他们从来没去过道心啊，所以他一生人都有智慧，能讲就能说啊。咁啊，所以每一个出家人，凡系如果个收徒弟啊，咁啊，如果个愚蠢噶啦，冇问题噶，咁都冇问题。佢只要肯拜观音菩萨啦，就会开智慧。在佛教里边咧，有好多法师啊，讲经说法，但系唔识字嘅，呢个手啦唔会揸笔嘅。有啲事啊，历代以来好多呢啲咁嘅大德，就因为佢有啲波野观空，忘咗我啦，咁佢日夜拜佛啊，所以咧就开智慧。咁啊，如果你哋每一个人啊，能够识得讲，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啊，唉，我又愚痴啊，我又蠢啊，你讲冇用。你既然知得自己愚痴，知得自己蠢啊，咁你就好好啲拜观音菩萨。咁我自己亦系好蠢噶，我都常常咧，我即使唔拜啊，我就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我出家到今日几十年咧，咁啊，除非就懒惰瞓觉都忘咗呢件事啦。如果一提起嘅咧，亦都唔使对住部书，亦都唔使入去佛殿拜佛。总之你喺车上，你任何一个地方啊，任何一个场合，你只要唔忘记，你提得起记得起，个心咧就默念啊观世音菩萨，或者冇人打岔嘅咧，你就可持大悲咒，有几多算几多，唔使介意任何嘅场合，24个钟头咧，你分分钟都系咁样念，咁啊保险咧日子内啊。你的心地呢纯净了，那么你的智慧呢就可以开朗，可以说所求如意啊。为什么？因为常行波野波罗蜜，忘我，既然忘我，心无所得，这个智慧就显发，因此凡有所求都即皆满愿。那佛告大王，如是如是啊，如王所说波若波罗蜜，应说应受。 是知佛母、知菩萨母啊，神通相处。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佛啦、印证啊，将来呢两个愿所讲咧系真实。佢话如是，如是，即系话你波斯匿王所说嘅愿三世之法，常说波耶波罗蜜。愿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四众弟子常受持波耶波罗蜜，能够所求如意啊！佛话如是如是，你所讲咧讲系非常对，你一啲咧都冇讲错，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之法，佛佛道堂都常说波耶波罗蜜啊，而一切四众弟子若是能真正受持读诵多耶波罗蜜呢，亦的的确确呢所求会达到如意之境。佢话如是，即系如是，你所讲得呢一啲都冇错。佢话如王所说呢、这个多耶波罗蜜就应说系应受三世之法。是如是说，四众弟子是如是持，他说应说是应受。那是佛母啊，是诸菩萨母，神通生说。这三句呢就是赞叹多耶应说应受的所以。多耶为一切诸佛之母，多耶呢能出生诸佛，不单能出生诸佛啊，亦能出生一切诸菩萨。一切菩萨依此波耶波罗蜜而修根正果，所以金刚经为一切诸佛阿罗波罗三藐三菩提啊，都皆从此经出。咁啊，在佛教里边呢，有两位呢大圣人是代表智慧的，一个呢是舍利弗尊者，在这个小圣人中呢他是智慧第一，在大圣里面来讲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是为智慧第一，所以在经上讲呢一切如来所出生啊，独家因文殊教化力，文殊菩萨是古佛再来，现在为着坐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啦，所以亦如观音，亦如当菩萨一样，现菩萨身咧坐释迦牟尼佛，喺呢个娑婆世界里边教化众生。咁啊，文殊菩萨因为表大智啊。大智就是波耶，咁啊十方诸佛、诸大菩萨都由波耶故而修因正果，成无上道。所以文殊菩萨表大智咧，就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母啊，三世一切诸佛都皆因文殊教化力，就证明咧波耶系大智慧。有波耶大智慧，先就可以照破无明，一切不执着，然后先至啦可以断烦恼啊，了生脱死。咁啊，呢两句经文啊，亦系应前来所谓富佛果因缘，富十地行因缘，十地行。即是无上妙果，其中都不离波耶啊！所谓五忍之中，从最初就服忍，乃至顺忍啊，顺忍、无生忍、直接忍，在呢五种忍为之中啊，位位都不离波耶。五忍之中分为十四忍。前个十三忍啊，都是菩萨的因地行， 到最后成佛果，就是叫做妙觉菩提，从因至果都不离波野。若果离开这个波野妙行啊，这个五忍功德就不能成就。所以始终说波野是诸佛母，能出生一切诸佛，是菩萨母，能出生一切菩萨，就是应上文夫佛果的因缘。我们怎样护佛果呢？是修行波野波罗蜜。怎样护十地行因缘呢？亦是修行波野波罗蜜。不管你是五忍或者十四忍，修因正果不离波野。所以波野是诸佛菩萨之母，亦是护前护佛果的因缘，以及从前护十地行的因缘。个神通生处啊，咁啊，既然成佛啦，一定有神通妙用啊。咁啊，所以既然修波野能成妙觉菩提，咁啊，成咗佛之后啊，佛有种种嘅无量功德，所谓六道万行四次化十八不共化十力四无所谓啊，种种嘅神通妙用功德呢，都具足。都无不从此波野生。咁如果啊，从凡夫因地修行，而直至到成佛，经历十四忍嘅位次，都不离波野，咁啊证明波野之功德啊，就不可思议啦。咁啊，波野既然能够将一个行者从因至果而成佛道啊，咁啊区区一个国土里边，假如呢个国土呢个为王者啊，自己以身作则，能够受持读诵《人王护国波野波罗蜜经》，亦以此个波野妙法教化佢全国嘅人民。人人都受持读诵此波野波罗蜜啊，咁就肯定啊，三宝嘅慈悲一定系加倍啊，天龙八部都一定扶持，咁啊所有嗰啲地水火风刀叉瘟疾病嘅灾难啊，仲边处会光临呢个国土呢？所以呢讲经啊，就一定要头头尾尾前前后后呢要连贯，要解释点解呢部经呢叫做护国波野波罗蜜经，点解叫做人王，就因为呢从因至果都不离波野啊，若是国王受持此经，咁佢哋人王啊，以呢个仁德，以这个波野妙法教化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如法受持，国土不负的义之挂，肯定没有种种的灾象。不视佛为王，现五不知神变，一花入无量花，无量花入一花，一佛土入无量佛土，无量佛土入一土，无量佛土入一无孔土，一无孔土入无量无孔土，无量虽微都无量大海入界之中，一佛身入无量众生身，无量众生身入一佛身，入六道身，入地水火风身，佛身不可思，众生身不可思，世界不可思议。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佛啦。咁啊，印证咗波斯匿王所说如是如是之后，即系三世之佛系如是说。若是四众弟子如是修行咧。以这个波野力 一定是了生脫死。波斯匿王說完之後，而佛呢引證如是如是之後啊，咁啊佛呢就現啦五種嘅不思議嘅神變，不是佛為王，現五種不思神變。第一種就一花入無量花，無量花就入一花，一佛土入無量佛土啊，無量佛土入一土。咁啊呢一段經文呢就是解釋一多富容富智，一花入無量花，一佛土入無量佛土。咁啊一就能入呢個多，無量花入一花，無量佛土入一佛土呢就叫做多能入呢個一。咁啊，呢个叫一，而共多咧，凡系无量就叫做多啦，凡系一个就叫做一啦。咁啊，即系一花入无量花，一佛土入无量佛土，啊，无量花入一花，无量佛土入一佛土啊！不管是多，而共是少。而能夠互相切入呢，就是證明啊這個波耶的妙理，觀諸法空啊，以這個無所得心坐法空座，然後從體起用啊，既無我執都亦無法執啊，所以一與共多都是自性，一與共多外表來看是有一多，但是自性里面是无一多之分啊，所以能够互用互是。它无量佛土入一无孔土，一无孔土呢就入无量的无孔土。这一段呢就表了这个宽和这个合啊互相接入。那无量佛土就是宽广啦，一条毛孔咁多个土咧，就当然系好细啦。但系佢家下咧能够互相摄入，同时无量佛土系依部，一毛孔土亦系依部啊，亦系明呢个依部与同依部之间咧互用互知。咁啊，佛土又是事相，一無孔孔呢又是事相，那么二就無量佛土入一無孔土，一無孔孔入無量無孔孔呢就亦都是事與事相不相違背。那么等於說呢，無論寬與共窄，大與共小，事相與共事相通通都是一个名词，在我们这个真如佛性里面呢都没有这个种种的外表之相啊，一心如用，所以能欢客自在，事事无碍。它无量虽微，无量大海入戒指中，咁啊戒指呢就好像一粒微尘啊，好像一个戒指即是呢好像一粒芝麻咁细，同埋一戒指，无量嘅须弥，须弥系一个大山名嚟，须弥山咧高而且大，咁啊无量须弥就更加大啦。海咧就深而且阔，一个大海都够深够阔啦。好似我哋坐飞机啊，望下嚟呢个太平洋咧，都睇唔到呢个边嘅，边处头边处尾都睇唔出嘅，都冇岸边嘅。咁啊，當然呢個大海就已經係夠大夠深啦，但係加無量咁多大海咧，就更加闊，就更加深。咁啊，一戒指就變細，無量雖微，無量大海咧就係最大啊！家下話能夠富容富接， 虽然戒指咁少，能够容纳呢个无量须弥、无量大海啊，就如同呢个《楞严经》所讲嘅个小中现大，个大中现小，最少嘅如同戒指啊，佢能够纳须弥，容纳无量嘅大海，所以话小中就现大啦嘛。大中现小咧，就系、是、话无量咁多个大须弥，无量咁多个深大海啊，一能入一个戒指之中，咁就叫做大中现小啊。若大就若小，若小就若大，都能够富容富贴，就系、是、明咧如来藏妙身如镜啊，观一切法，所谓地水火风。空根色乃至六根六尘同埋呢个六色一一法呢、這个相都是有虚妄，一一法嘅本体啦，都系真实，都系如来藏性啦。既然同一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嘅本体咧，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啊，空有不二，即圆融无碍。所以大小相容，富不妨碍。佢一个身入无量众生身，无量众生身入一个身，咁啊众生身有佛性，佛身所性亦系性呢个本性啊。佛性与佛性之间，通通都系遍虚空，尽发晒一个众生。个法性啊，遍空界，每一个众生个法性呢，亦都遍空尽界。由于法性平等，中道圆融，亦佛身能入众生身啊，无量众生身呢能入佛身，因为彼此同一法性，互不妨碍。咁啊，亦都可以讲呢，佛是正步，众生亦是正步。咁啊，佛身入无量众生身咧，就表示正步与正步互不障碍妨碍。咁啊，一佛身就是一啦，无量众生就是多啊。咁啊，即系一佛身入无量众生身，无量众生身入一佛身咧，就表示多相接。都系圆融无碍，入六道身，入水火风身者，咁啊呢两句经文呢，如同刚才个道理呢系差唔多噶，因为佛身能够入无量众生身啊，咁啊无量众生啊以何为体呢？就不离个地水火风啦、啊。因为有呢个地水火风和合，有我执着。做罪业先至有六道啦嘛，咁啊六道亦即系一切众生啦，咁啊现在话佛咧能够入六道身，入地水火风身啊，咁啊等于话咧佛啊能够入一切嘅众生身一样，不过所唔同咧，因为地水火风就属于呢个无情。我哋人生嘅骨头、脓血、大小便利、肉、暖气系属于无情啊！我哋点知道佢会喐动？有暖气、有骨痛、有水肿咧，就有嘅知觉性啊嘛。所以呢个地、水、火、风咧，系属于呢个无情，系冇知觉。但系六道身咧。六道身咧就有知觉，以共佛身咧亦有知觉，有知觉就叫做有情色，冇知觉就叫做冇情色。现在话佛身能够入六道身，能够入地水火风身啊，就表示咧清就有知觉，以共个无情就地水火风啊，都互相摄入。因为情与无情不过是一个相，是一个外表的名词，佛身里面呢就无所谓情与无情，相 而非畅，所以能富容富摄而不妨碍。咁啊，佛身不可思，众生身不可思，世界不可思议。咁啊，呢三句经文咧就合全个五种神变啊，变成咧系三种不思议。第一就佛身不可思议，佛身咧即系上文第一佛身。众生不可思议咧，众生身咧。就即是上文的无量众生身，无量的六道身。世界不可思议呢，世界即是上文的四大和这个四种神变。所以这个佛身不可思议，众生身不可思议，世界不可思议呢，就是将前面的五种神变呢缩埋佛身、众生身、世界身三种不可思议。咁啊，佛身不可思议就容易明，因为佛身咧有种种嘅功德神变，就名为佢就不可思议。众生身可思议咧，就话众生虽然在迷慧中，但系个本性未失，自己本性里边具足啊无量无边嘅自性功德啊。所以为不可思议，世界不可思议呢，佛身与众生都是属于正步啊，正步既然不可思议，依步这个世界当然亦不可思议啦，因为正步与依步同一体性。那佛见神足时，就十方诸天人得佛花三昧，十恒河沙菩萨现身成佛，三恒河沙八部王成菩萨道，十千女人现身得神通三昧。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解释啊，有四种人得到咧利益。第一种，佛现神足时。十方诸天人得佛花沙弥，十方的诸天人就不是一方两方，乃是东南西北四围上下的十方，所有这么多的天人啊，正当佛现神足的时候，种种变化之时，他就得到这个佛花沙弥。什么叫做佛花沙弥呢？花就是花言经的花言，佛呢就是花言经是为佛最初成佛所赐的，那就叫做佛花啦。接下来得佛花三昧呢，就是得到这个花言三昧，十地法云地上菩萨呢才叫得到这个佛花三昧。第二，十恒罗沙菩萨得成佛身，那佛呢现神足之后啊，当时有十恒河沙咁多个菩萨啦，即身啊现身咧就成佛道啦。咁啊，可见啊波耶嘅妙力啊系不可思议，亦都可见佛呢现种种神通啊，亦系不可思议。三恒河沙八部王圣菩提道，咁啊呢一段咧就第三。话有三个恒河沙咁多个天龙八部乃至鬼神王而得成啦菩萨道啊，乜成菩萨道咧？起码都系初地以上破无明正法身啦。咁啊，十千女人就现身得神通啊，得五种神通。咁啊，呢一段咧就系话有十千嘅女人，十千咪即系一万咧。佢现身啊，得到呢个神通三昧。神通啊，神就天心，通就明为一个佛性。有神通者咧，就一定啊，如果在呢个修道位中咧，一定要断烦恼，要。正 不增不灭，呢个习相妙理啊，先至可以得到呢个漏尽通，又漏尽呢个烦恼，漏尽三生死啊，先至可以得到其他嘅神足通啊、宿命通啊、如意通啊、其他解脱通啊。如果咧未曾得到呢个无漏通啊，其他嘅天眼通、天眼通、宿命通、神足通咧，都唔能够得到究竟。所以一般嘅天人，一般有福报嘅王啊，嗰啲鬼神咧，有阵时都会得到咧其他嘅天眼通、天眼通、贪通、宿命通呢个福报都可以得到。但系现在始终所讲啊，呢、这个神通三昧咧，就一定咧系属于呢个漏尽通，就系话依波若波罗而修行，可以断烦恼、正法身，得到漏尽烦恼，然后重启起用啊。再有咧，所谓天眼通、天通、宿命通、神足通，其他种种嘅神通都具足，所以名为叫做神通就三昧，亦可以讲话神通系有变化，系有智慧啊。三昧就系禅定啊，定慧坤等，所以名为叫做神通三昧。咁啊，所得呢个神通三昧咧，就系女人啊。有十千，即是一萬咁多，咁啊，可以女子呢亦都可以修行成道。呢个系在呢个大乘佛法嚟讲嘅。如果在呢个小乘佛法嚟讲咧，所谓女子有五漏之身，就不能成佛嘅。但系所一切嘅大乘经典咧，就系讲佛性平等，人人本具都个个现成，畜生矮仔啊，都尚且有佛性啦，何况为人？不过佢系女子身啫，有乜理由冇佛性唔能够成佛呢？所以大乘佛法咧，不单女子有佛性可以成佛，就系、是、连啊一只蚂蚁咁细嘅，亦都可以成佛，乃至一花一草一嚿石头都有其体性啊！所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啊，发发头头都是圆融无碍。一是男子是波若波罗蜜，有三世利益，过去就已说，现在今说，未来就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就如法修行。咁啊，呢一段咧就系属于结劝啊，赞叹波若。有三世的利益，然后要我们好好地修行那个善男子，亦都包括善女人，因为刚才说呢有十千女人现身就得神通三昧，所以这次佛说善男子亦都包括善女人。那么是波若波罗蜜，就佛所说这个人王符个波若波罗蜜的妙法呢，就有三世的利益，能够通三世。过去之佛已经说这个波若波罗蜜怎样的功德无量，现在今说呢，现在释迦牟尼佛用十方之法亦都呢受持读诵解说此人王符个波若波罗蜜的功，乃至未来之佛亦都是一样呢受持读诵解说此甚深波野妙法，啊！谛听谛听啊！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咁啊，呢三句话咧系好重要嘅。你唔好睇佢只系十二个字啊，其实呢三个字咧先至系最重要啊。如果你单系听咗啊，咁啊个个都听过啦。你唔系恳切佢听咧。左耳入右耳出，就好似耳过风啊！咁啊，如果你真系即使咧低实低实而听啦，你听咗之后咧唔去思维，亦系冇用。你虽然思维甚深波嘅道理，的确系可以令我哋了生死啊， 但是你不依法修行，对逆是冇用啊。等于我哋嘅人啊，我想去美国咁啊，你讲下系有权，但是你唔实行啦，你唔去申请，唔去办手续，唔去买飞机票，买咗飞机票，到时你唔上飞机，你唔可以到到美国。一定啦，你要实实在在，你听到人哋讲美国，应该点样好？然后咧，你就谂应该点样去？你谂通啦，你就买飞机票。到时你上飞机，你就实行啦，咁啊先就将你从香港一双送到美国啦。我哋呢个人修行亦复如是啊，佛如是啊，刻刻都告诫我哋。既然听咗呢部《人王赋》个波若波罗蜜甚深嘅微妙道理，而且三世诸佛以说其利益啊，咁我哋听得好清楚啦。佢话谛听谛听啊，你要老老实实啊，好好地听啊，唔好打妄想。咁啊，听咗之后要自己思维，佢话善思念之，思维波嘢如何嘅功德。咁啊，然后咧依法嘅修行就可以咧，将你从呢个生死个苦海啊，渡过呢个烦恼个河流，将你一双送到大波涅槃啊，无上菩提嘅境地。咁啊，讲到呢处咧，散花品即系第六品嘅散花品咧，已经咧系讲完。